哎，太繁易，诗云叫做所应断。我哋生成佛啊，第一个条件要断咗，断咗你啲杂气，断咗你啲烦恼，你一定要断，减少佢，唔好咁多。后来减到零，减到冇，就名之为断。降伏，你将你啲烦恼降伏佢，先降伏后来就断佢。啊，降伏。降伏啦，后来就断出去啦。哎，呢个就是所应断，所应断系乜嘢啊？系我哋一切众生应该要断。第一个问题就讲执着，哎，我啲我执太厉害，执我做人，执我做鬼，哎，鬼都执着咧。所以，哎，三公禅师，三公释法岩石点头。就是这个苦有散啊，苏州灵苦有散说法，一眼石一点头，石头嗰啲道道一道个鬼同道，嗰个鬼一嚟嚟听法，啊听人法咧，我三个禅师噶，佢哋唔好做鬼啊，都系做人法啦、啊，做人可以出家嘛，可以俾如来啲袈裟嘛，可以受佛嘅戒嘛，你唔好做鬼，你个鬼点样答？我做鬼来五百愁，又无烦恼，又无忧。三公劝我为人去，恐怕为人不到头。我唔做人，我宁做。一三公都冇办法，佢执啦嘛，佢执着做鬼嘛。啊，有啲人执着乞儿啊，唉，更麻烦。你叫人唔好乞你咁啊，我唔乞，唉，我都唔知几自在啊。我哋有一次在呢个罗浮山啊，见乞儿，话你不如嗰边食素咧，食素唔好乞儿，我食素有咩好啊？我时常乞到啲肉汁而肉汁，我有得食。你哋做和尚连肉汁都冇得食，我宁乞食，我都唔愿意出家做和尚。那系佢执着自己做乞儿，佢乞儿唔得几好嘅。是不是黑都有得吃的，这个汁字厉害的，所以这个汁啊，我们应该要断啊，是不是？我们不要执着，我们禁晒来做人，前晒做鬼，有晒就做教，有个执着做教，来晒没办法贴来交台的，难道做了，他执着嘛，他执着做教嘛，他又没做教好嘛，这个就汁呢，所以所应断，断咗我哋嘅执着。还有啊，喊我执，还有啲个邪见嗰个执，边见嗰个执，见趣见嗰个执，修行人见得咩境界啊？我哋唔好执佢，呢个见趣见，见到光明我就唔好执佢。正式嘅光明，见光明非光明，是名光明，呢、这个就正明。一个见光明、执光明咧，不是光明，这个就假嘅。啊，见到佛非佛，是名为佛，这个是真嘅。你见到佛是佛咧，就不名为佛。啊，你就唔好见吹见啊！啊，见得好境界啦，自己啊省个款，你嚟执着佢，这个就见吹见。见吹见应该有断，有无见我应该有断。我见你应该有断，还有喊嗔痴三毒烦恼，有断有减少啊，比以前点样减少啊？唔见咗你一年啊，好啦，再嚟见面咧，你嗰个喊心啊减少好多啦。如果唔见咗你一年，你呢个喊嗔痴依然系咁样咧，你受咩行啊？用咩功啊？你都冇进步啊！啊，人家唔见你一年啊！你嗰个品性啊，改过嚟，尖过嚟。以前啊，懒惰到了不得，系咪啊？咩都唔肯做，现在勤力做啦。将呢个懒惰个性咪断咗佢啦，呢、这个咪所应断咯。唔系叫你将个勤力会断噶嘛？勤力一断咪懒惰，懒惰一断咪勤力，所以就所应断嘛。贪心、贪财、贪名、贪利、贪色、嗔心。有理就趁，无理就趁，不明啊？趁心执着，这个趁心也要断嘛。疑痴心、 功高心、傲慢心、疑惑心，通通都要斷出去。我哋佛教咧講咧叫做斷呢個見思疑惑，見惑五離思，思惑咧有五頓思。妙法蓮華經課習之後啊，次後吊咒胡狼野干，我哋通通嘅見思疑惑就未曾斷嚟，有你斷，所以斷。这个我执这个见思惑，我们应该要填。那还有呢，法执，法执呢就有个尘沙惑，尘沙惑我要填。假如我们做一个菩萨，这个人咩根基不知道，假如自己的惑未填，尘沙惑未填，这个人知道他的根基了，是咩法来做他呢，又不知道，这个又是介入这个尘沙惑。如果尘沙惑一断出去呢，哦，你什么根基都知道，识什么法就知道，识什么法道你的基就知道，这个断出这个尘沙惑。所以见思惑有断，尘沙惑有断。那个无明惑，无明呢将乎法性，佛有无量功德，为什么事情我不明白，介入你无明嘛，更本无明嘛，埋咗佛佛嘅功德嘛，所以我哋赶快做耶，有将嗰个无明嗰个惑嘅破，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无明份份破，法身份份见，所以还有呢个无明惑。因此呢个佢流信佛啊，教我哋众生啊，断咗我执，断咗你个法执，断咗你个根本无明，嗰阵时。佛法就现在你眼前，嗱，呢个就所应田。咁样咧，上来讲佛身、佛性、佛心、佛法，讲完之后咧，再嚟讲咧，就讲呢个应该要田，田咗我哋个烦恼执着，烦恼执着要田咗佢，叫所应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假如有啲男子女人闻多，所应断，我应该有断啦、啊。我呢个脾气咁大有断啦、啊，我呢个贪心咁重有断啦、啊，我呢个执着咁重又有断啦、啊。哇！我呢个私心太大啦，唔肯为人，一味顾自己啊！呢啲应该有断啦、啊。男子女人闻多拘留算嗰个名号，像自己啊嗰个烦恼执着，断得个干干净净。自心渐乃啊，我哋顶乃拘留算佛，默服赞叹，应该有断。是人以言劫千佛会众，哦，咁啊烦恼断尽咗，凡行清净，凡行清净咧就做个大烦王啊！你嗰个凡行唔清净，烦恼唔断，凡行唔净，点可以做大烦王？啊，一做咗大烦王，自佛出世啦，烦王都嚟清法。你读花花经都知道嘛，五百梵王聚会一处，依何因缘我当供殿，光明照入，色所未有呢，或是佛出世，或是大德上天呢，我哋有求咩梵王去求啦，见到佛就清佛转法轮，呢、这个就大梵王嘛，大梵王不过天梵咯，天得干干净净啦，梵咯梵。烦恼天除，烦行清净呢，咪做个大烦王，做个大烦王清佛说法，清佛说法呢咪蒙佛受记，咪得受上记。所以呢、这个大烦天王亦不过天除我法而执，断咗自己嘅烦恼习气嚟做个大烦王。啊，又一个有佛出世，学皮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命得堕恶道，上生人天，受性妙乐。皮婆师啊，七佛如来带一个皮婆师啊，带个师气，带三个皮师佛啊，皮婆师啊带一位佛啊，七佛如来带一位佛啊，呢、这个过去佛，地藏菩萨讲啊，过去有个佛出世，叫做皮婆师。皮婆师有梵语啊，此云叫做应观，呢、这个应观。 我哋修行人咧，应该要修观，观咩啊？观空系一个有空嘅，诶，而家有大一有空，咩空啊？我哋食饭都声个空嘅，一个唔空嘅就债咗，系咯，食债咗。点解债？食咗唔消化，咪唔空咯？啊，一个食咗落一消化咧，嗰啲马嘢就变嚟血，嗰啲面咧又啊又系变嚟血。有血咪生气，有血咪生肉咯。你总而言之咧，食饭咧能够消化咧，肯定咧生你个血，生你个肉。饭某人话食饭饿饭嘛，食饭咧饭空咗饿出嚟唔系饭，不过饭已经空咗嘛。所以咧就大一个问题哦，有空啊，有黄金都有空，空咗唔执着，诶、一对自己令人报先。仲去俾贼佬偷咗啦，都唔留一空啊！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贼在手中？死啲时候边个诈实都黄金死啊？啊，诈实都百万死啊！你话俾我听啊！所以咧，死啲时候固然空，未死以前亦唔系自己噶嘛。我哋应该嚟空咗佢嚟布施供养三宝啊，像呢个不见之财求呢个坚固之财啦嘛。所以我哋有空啊，嗯，还有是非人我都有空啊，有啲执着嘅是非人，成日都苦口苦面，你执着嘛，你放下都得嘛，放下就冇啦，唔放下就梗有是非嘛，是非空啊，诶，呢、这个恶嘅烦恼空，是非人我空，我哋受呢个空观，还有咧，还有啊，好多嘢都空，念大悲咒。大悲咒空咗啦，啊，念一陪佢空咗啦，一个唔空咗嘛，塞在入边咧，灵验咒咪念唔出嚟，就系空咗嘛，所以大悲咒空咯，啊，唔爱你念灵验咒，你即观念，念人灵验咒，灵验咒又空咗咯，啊，唔爱你念妄想咒，妄想咒你即观念，妄想咒念人咒又空咗啦，啊，念金刚经唔会障碍你念金刚经，所以我哋啊，嗰个心咩好啊？萬法的解空，什麼心呢？萬法的心是空嘛，即係心空，萬法的解空噶嘛。誒、呢、這個心咧是空噶，所以一切法咧入到心入，冇一法唔空嘅。嗱，我哋念阿彌陀佛，念一千句、一萬句都係空嘅。如果唔空就麻煩咯，一萬句阿彌陀佛啊，塞在入邊咧，變咗塞到冚啦。再念别的念不出来了，所以大家受这个空观，天来中就只仗受这个观，即一空一太空，无空无家都无不中，受这个空观，受这个空观就悟尽大之理，第一个受空。第二呢受家，家什么家呢？做人是家的嘛，做人好像做戏一样，有啲啊做国王，国王系假嘅；有啲做站班，站班系假嘅；有啲个扮化蛋，化蛋咪系假嘅，系男人扮，哪里有个真个化蛋呢？有啲扮小生，小生咪又假嘅，系女人扮啊，扮呢个小生。所以做人咧，一切都系假噶，假咧我就唔好执着啦。啊，我哋轮到我哋站班，我哋就站班；轮到我哋煮饭就煮饭，啊，轮到我上殿当弥罗就当弥罗，系咪啊？烧和尚就烧和尚，将嚟做大和尚大和尚，哦，大和尚又假噶，冇几耐做裸和尚，裸和尚又假噶，再过得几年啊，连裸和尚都冇啦。入咗呢個肚皮牢咯，過去嗰個人啊，一切都係家嘅。嗱，我哋還有家啊，我哋咁曬做人家嘅父母啊，父母啊，我咁曬做父母啊，你做兒女啊，後來一個唔該，呢個父母死咗啦，死咗之後，嗰個兒女嗰時做佢啲兒女，嗰陣時咧啊，兒女咧就叫兒女，其實呢個係以前嘅老豆。叫做儿女，但系话父母儿女都系假噶嘛，都系假噶嘛，所以一切都系假噶，我哋唔好执着。 所以觀音菩薩呢知道假的三十二應神，我們妙藏阎王品我們知道啦，知道這個道妙藏阎王是誰道啊？就是一相一正藏正眼靚的道，靚的兒子就是菩薩，一相一王菩薩。正德婦人啊，做妙藏阎王的婦人那是誰？做人家的太太，你愿不愿意去做啦？做的時候哦，到這個妙藏阎王，這個正德婦人啊，佛前光照光明相菩薩，就是妙音菩薩。所以妙音菩薩未就到這個妙藏阎王自己耶，是吧？下嫁做你的太太都不了解，哦，假的嘛，做你的太太都不了解，如果不做你的太太都不了解到了。這個正德婦人就是妙音菩薩，佛前光明照菩薩，這個就是妙音菩薩。所以一切是假的，假的沒什麼所謂，是不是？還有一個假的，我整你面粉做一個水餃，滿不滿意？不滿意撳爛它，再來做一個饅頭，不滿意再來撳爛它，做一個雲吞給你吃就行了。始終都是這個面粉，是不是？面粉啊，個名就做乜嘢都得啦，所以一切都係假噶嘛。我哋守呢個假觀嘛，假觀啊，觀音菩薩守假觀啊，三十二應神，正式觀音菩薩唔係三十二應神，佢守呢個假觀嘛，即係一假就一切假，無空無中無不假啦。咁樣大三萬就守觀咯，守呢個眾觀啊，眾觀。空觀變成空，假觀變成有，眾觀呢？眾觀呢？不生，不生，不生就不滅咯，不生不滅只不過實相嘛，有生就梗係有滅，無生就無滅，不生咁咪不生，不生咪不減咯，啊有生就有減啊，冇生啲咪減啊，啊誒。而家啲肥個喉咪減咯，有個唔肥有啲咪減，加上啲肥個龍，所以有個減噶嘛。你唔肥咪得咯，你唔肥冇人減你，醫生又唔共你減。呢個就有增就有減，呢個咧不增就不減咪中觀咯。不教就不正，有教咯，呢個以上教啦，快啲嘥乾淨。以上都唔教嘥乜嘢？嗰個以上咁好，都冇教俾你，你咪嘥。啊！唔俾你殺，咁樣無教就無證嘛，有教就有證嘛，有來就有去嘛，無來咪無去咯，係咪？有會就有別，無會就無別咯，係咪？咁樣咯，不一就不二，有一就有二，不一哪裡有二嘅？係咪？無煙就無親啊，有親就有煙。無親何來有個煙呢？啊，這個煙從親你出，我們想無煙啊，先行無親，無親叫做無煙，這個就中道嘛。所以耶，大三就守這個中道，中道就見法性啦。所以空觀、假觀、眾觀，一眾一切眾，無空無加無不眾，守這個眾觀嘛。在普門品又講真觀、清淨觀。广大智慧观嘛，真观嘛空观，清净观嘛假观，广大智慧观呢，你咪众观啊。咁样啦，悲观及慈观，嗰两个系利人噶嘛。我哋犯分贵言呢，系靠呢个空观、假观咁咪众观嘛，三个观嘛，收观就好咯。所以我哋呢个观一定要收。地藏菩萨讲。佛有以過去有佛出殺號毗婆師應觀應過來守觀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聞到這個佛的名號就要守觀咯守觀就守空觀空觀啊叫我做壞事都不做了啊不做了壞事不做了壞事不做了哪裡會墮落惡道呢啊第二啊守呢個假觀，假觀係為人嘛， 为人咁咪做牛做马都为人服务咧，为只人服务不妨做牛做马，做牛做马系假噶嘛，但我哋为人服务系真噶。嗰阵时咧，守假冠咧，为人服务做乜嘢都得啦。开始呢个地藏经啦，做呢个指命俾王，三时四时由我指示，佢就为众生而服务。所以呢个假冠啊，假冠无善而不受啦，咁样喺度啊。空观呢就有恶而不作，无恶而不断，加观无善而不受，所以永不堕恶道，受空观。空呢佢就唔作恶，哪里会读恶道呢？加观呢就无善而不受，你叫我做乜嘢都好，做你嗰个奴仆，照顾你都得嘅，加咁啊，常生人天，受性妙乐，受人天之乐，话呢个妙乐呢就受众观啊，众观嗰面咧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不增不减，受呢个众观咧就得呢个涅槃嗰个妙乐咯。何止享人天之福，又得涅槃嘅妙乐，所以常生人天，受性妙乐。因此，我哋想不堕恶道，一定要空；我哋想生人天，一定要受假啊。我哋想得涅槃再性嘅乐，一定要受呢个众观，受性妙乐。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学宝性而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不敬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性妙乐。地藏菩萨又讲。阿世尊啊，过去有佛出世啊，我曾经见到，曾经亲近，曾经供养。呢个佛啊，叫咩名呢？叫做宝性如来。呢个宝啫，唔系世间嘅宝，世间嘅宝都唔得性嘅。呢个系出世间嘅宝，世间嘅宝咧靠唔住。我等你享人嗰个福，天嗰个福，福报一阵嘅，也不实在嘅。人个福唔不做国王咩？做国王啊，我做国王都落台，有时俾人家拖落台。呢个人间嘅福靠唔住，天咧天福有享尽咧，呢、这个福又冇，所以呢个就世间嗰个宝啊靠唔住。未有出世间咧。世间宝就有闹噶嘛，无常。出世间宝就无闹，无闹就常住。所以咧，而家宝性者就讲出世间嘅宝。出世间宝咧系咩宝咧？咁样常乐我净有四个宝。世间嘅宝唔得常，一切都无常，一切都系变，唔得常。净土都唔会变啦、啊，而来嘅净土啊，永远唔会变嘅，它是常咩？世间嘅宝啊，就不一定系乐嘅，啊，乐仲有苦，靠唔住。世间嗰个乐嘅乐了含有个苦，我哋唔好拧当。世间嘅乐嘅嗰个乐未曾震，嗰个苦就来，嗰个苦啊根深喺后边来。世间嘅乐嘅唔系震乐。出世间嘅乐系无漏嗰个乐，呢、这个真乐，寂灭微乐嘛。世间嘅乐个生灭乐，有生有灭嘅。出世间嗰个乐嘅就寂灭微乐，不生不灭嘅，生灭灭已，寂灭微乐。所以出世间嗰个乐嘅叫做寂灭之乐，呢、这个真乐嘅。世间咧，世间个宝咧。有无我嘅，唔得自在。出世间嘅宝咧，你有我而得自在，常乐我有个我嘅，我即系自在呀。咩世间嘅宝啊？有啲有钱人就冇儿女，终系唔得自在；有啲有钱啊，唔得长寿；有啲长寿变咗穷鬼，终系唔得自在。有啲想肥又唔肥，想瘦唔瘦，终系冇办法得自在。出世间嘅宝咧，我为法王，以法自在。我想乜嘢都得嘅，由我自己作主。啊，乃至系散老 杀我并四苦，这个世界的宝都不当地作字，由业力自在，杀我并四苦。出世界的宝呢，我欢你生就生，不欢你生我不生，我欢你老就老，不欢你老我不老，我欢你死就死，我不欢你死我不死。杀我并四苦由我自己作字，我为法王以法自在。因为出世界呢都有常有乐有我，样样都有我。而家我哋世界人冇话我嘅，但有我。昨晚瞓唔着觉，碌嚟碌去都瞓唔着，佢唔肯瞓都唔听我话嘅。一个有我嘅时候，话瞓就瞓，话唔瞓就唔瞓。呢个有我嘛，我为法王以法自在，以一切法都得自在。所以咧，世间个宝咧冇个我，冇个我。出世间宝咧有个我，常乐我净。世间个宝咧就不净，不净。令你生烦恼，哪里净？出世间宝咧就系清净。所以出世间个宝就常乐我净，涅槃四德不漏落生死。所以出世间宝就性再性。世间个宝咧就不常不落不我不净。是不是就落了你的生死苦海，世间的宝不得超胜，唯有出世间的宝就超胜。因此地藏菩萨说，我们各有个佛呢叫做宝胜如来，他是无漏的宝，无漏功德，无漏功德是常智清净有我，直灭落常落我净，有四德常乐我净，死得具足的这个宝就最为时性，这个无漏的宝。这个宝胜如来，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这个宝胜如来，就见到这个无漏功德，无漏常乐我净，无漏死得，现在眼前见到了，不惊不躲到啊，具足这个死得，不漏落这个生死啊，所以何况漏落这个恶道啊，所以不惊不堕恶道，常生天上受性妙乐，有这个常乐我净无漏的功德，终于生到天上呢，享天上再性妙乐，生到人间呢，亦享人间再性妙乐，佢唔系世间嗰个宝，佢系出世间无漏嗰个宝，流落恶道，生到人天路上，向天上人间再升妙乐。由于过去有佛出世，我宝胜如来，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共精心，是人得救得我罗汉果。前一段讲宝胜，就讲无漏的功德，无漏功德不漏落生死。将这个无漏功德比世间的功德超胜，世间功德靠不住，无漏功德在实性。现在就讲宝相，实相尊卑就顾名宝相，是智者大智讲的话，实相是尊卑的，顾名宝相。宝相是讲自发的实相，自发的实相呢可能讲得出来，所以就发法境如来方便品呢，只讲啊，所以只发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足，如是忍，如是言，如是果，如是薄，如是品目究竟达，排出十个如是，这样一个相，这样一个性，这样一个体，这样一个力，这样一个足，这样一个忍，这样一个言，果薄。观目究竟平等，不只能够这样讲这个实相。但法化境完全是讲实相，讲自发的实相，而且自发的实相菩萨都未究竟，未佛以佛乃能究竟自发的实相。世尊讲法化境未讲以前呢，入这个无量义趣三昧，先入这个无量义趣，无量义趣。无量就讲一切法，一切法的二趣，二趣就实相。 则无量义罪三昧。才进入这个实相，入这个三昧，见到无量之法是从一不散，无量之法是从一不散，其一法者所谓无相，这个法是无相，不是有相之相，是无相。无相者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名实相。无相的不相，不这个涅槃相，不相无相，无这个生死相，无生死相又无涅槃相，叫做无相不相，是名实相。世间这个生死不是真实的，所以就无这个生死相。二成涅槃又不是真实，所以就不二成的涅槃相。啊，无相无生死相，生死不是真实的。啊，不涅槃相，二成的涅槃又不是真实的。不涅槃相，当你去望就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这个点就是真实呢？所以离咗呢个生死相，又离咗个涅槃相咧，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名实相。呢、这个就实相，实相咧冇生死冇涅槃，生死涅槃等同法。诶、啊，以实相出生，以法三道四果，以呢个实相咧啊就出生。以法，以法就顿渐以法，华严经就顿成佛，呢、这个顿法。诶、啊。我行放生波耶涅槃法化渐成佛，这个渐法，哎，出生顿渐，二法三出生，二法三道，三道就圣闻道、圆觉道、菩萨道，就三成，三成也是从实相出生，顿渐二法也是从实相出生，出生二法三道，四果。四果也是从实相出生，所以罗汉、辟支佛、菩萨、支佛四圣，四圣果就从实相来出生。所以以实相出生，以法放到四果。这个实相呢，不是顿渐现法，又不是三成，又不是四果。所以实相就名为宝相。哎，过去有佛出世，名为宝相而来。也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闻到呢个宝相，宝相都实相嗰个佛名，三恭敬心，见到实相，所以净土众咧都有实相，第一就持名念佛，阿弥陀佛啦，第二咧就观相念佛，观啊，第三啊观相念佛，就阿弥陀佛嘅相观出嚟嘛，第四就实相念佛。嗰陣時就見阿彌陀佛嘅實相，呢、这個名實相念佛。結果見阿彌陀佛相三恭敬心啊，由呢個實相出三四果，不久你正羅漢果，所以是人不久即得阿羅漢果。只要你見到實相，實相出三四果嘛，誒阿羅漢果、辟支佛果、菩薩果、智佛果嘛。你一见到实相都得救啊，你就证阿罗汉果。所以在坐这个男子女人啊，闻到这个实相的名号啊，是不是你能够闻而见，见到实相生个恭敬心，得救就证阿罗汉果。我们今天讲到此处为止，听下下文。